又嚟开始咧，今周预示我们嘅第二个节，咁啊呢一节咧仍然系讲神秘学 occultism。咁啊上次咧讲到来源嘅东方来源咧，仲有一个佢系四个嘅，除咗中国佛教其实儒家都有佢嘅神秘学，道家更加多啦。咁印度教佢哋嘅源头系呢、这个充满神秘嘅色彩嘅印度教。咁再讲到藏传佛教嚟到佛呢、这个西藏嘅地方咧，亦系好多神秘色彩，佢哋嘅。印度傳咗去之後咧，喺呢個西藏嘅地方咧，亦產生咗好多古靈精怪嘅佛或者魔。咁啊，信佛同魔咧，本身咧，即使係點樣樣講道理嘅，都實際上咧係有佢嘅神秘學嘅色彩喺裏邊噶啦。经过一个北欧嘅人咧嘅作家咧揾出嚟，呢、这个真系咧一件好艰难嘅事，而翻译咗咧成为咧西藏嘅佛教嘅所谓嘅神同埋魔嘅字典，真系咧好难能可贵。除此之外，第四种咧就叫萨满教。萨满咧唔系净系东方只有。西方咧都有，譬如喺北美洲、南美洲咧，好多印第安人咧，佢哋嘅酋长咧都系兼职埋萨满教嘅祭司。萨满教咧系一个咧所谓万物有灵论嘅信仰分子，佢哋系相信乜嘢嘢喺世界上。都係有靈性嘅，嗱、这、呢個中國咧，好古老嘅時代咧，都有呢個咁樣樣嘅相信。譬如話石敢當咧，大家咧都覺得嚿石咧係本身係一個靈性。咪土地咧，啊土地咧亦係有靈性嘅，保護或者係使到嗰個居住喺嗰個地方。啊！嗰户人口、嗰、那个村人口嘅安危嘅，佢系保护嘅。咁啊，收尾将佢人物形象化咗咧，就变成一个公公。因为一个公公咧，都系比较慈祥啲嘅一个形象。为咗佢系公公咧，所以后来咧推演到咧，佢居然有个婆婆嘅，咁啊，即系有位太太。有冇讲到佢有冇妾侍？正系讲嘅有几啦，有位慈祥嘅太太，土地婆婆，咁啊，其他好多神啊，呢啲咧都系有佢嘅配偶嘅，譬如咧，床神有床嘅公公，有床嘅婆婆，咁一对一对嘅，咁啊，中国嘅萨满教咧，而家咧，比较仲系。好多西方人士咧覺得有趣味嘅咧，都係來自一啲遊牧民族，譬如咧蒙古族裏邊咧，仍然好多人相信咧薩滿，因為薩滿教咧就因為佢哋嘅依靠天氣、草原、水源嚟維生，所以咧。佢哋亦好相信呢、这个上天同埋大地系给予嘅神灵系给予佢哋一啲咧福荫，所以咧佢哋有长生天嘅拜祭，佢哋对天咧嘅成全佢哋嘅 畜牧事业呢，或者他们的生计呢，是相当之感恩的。那满洲当年呢，都是一个游牧民族，那他们呢也是充满这个撒满的信仰思想的。那你不要嘲笑这些游牧民族，他们时时呢都是靠看天、看地、看水来生活。其实呢，民间我们现代人呢也很多是如此的。例如呢，路加信邪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呢，他们都是所谓偏本生意。所谓偏本生意呢，就不是说搵几个 percent, 几个巴仙就安安分分依照例子嚟到去实例嚟到去赚钱。偏本生意呢就是越过咗一啲制度係可能搵到快钱。呢个呢尤其喺香港呢这个地方相当之呢人的 心水思想呢都是如此的。因为一个当年是一个呢借来的地方，借来的时间，大家都希望呢限时发达，早早发达呢有了钱呢才跟你慢慢讲仁义道德，才跟你讲修桥整路。否则呢搵唔到钱呢，就冇人可怜你啦。个社会呢喺呢个经济上，或者喺呢一个人嘅心理集体心理上呢，都唔系一个好稳定嘅社会。而家更加严，系一个呢政治唔稳定，经济亦唔稳定，种种生活上的需求其实都不稳定的社会。所以呢连累到呢很多后生仔呢是有愤怒，而呢做出很多呢很暴力的事件。这个呢很遗憾的一个问题来的。那么归源到底呢都是整个大气候，这个政治的大气候不安而所造成。好啦，咁讲返呢个撒满教。撒满教呢因为佢係相信万物有灵。而且呢佢哋亦係生活喺一个呢大气候，佢真气候嚟嘅，唔稳定嘅社会。咁所以呢好似香港嗰啲捞偏本嘅搵快钱嘅人一样，都係呢个心唔定，唔安定，都系咧期望咧神灵赐福嘅。咁神灵系咪当会赐福俾一啲搵急钱或者搵急名急利嘅人咧？照常理就唔会嘅。不过咧呢、这个世界，所谓有嘅超能力、超常能力咧，亦会时时咧令到人咧有一个咁样嘅期望。有阵时咧，或者咧会实现都未定，我都唔系好清楚，或者咧唔能够解释。换句说话讲，即系话，佢拜咗啲邪神，拜咗啲邪力之后呢可能会成功咗，可能会发达咗。但係后面享唔享到快乐嘅最后嘅结果呢，呢一样嘢呢我就唔敢担保啦。好啦，咁再讲到神秘学嘅 所謂神秘學的分類。所以這個分類呢是分開四大類。這四大類呢，第一類就是宇宙論。宇宙論呢就是研究啊這個宇宙，不是只是世界那麼簡單，或者世界那麼簡單，整個宇宙的形成的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喺基督教裏面咧，佢嘅創造論就係咧無上嘅上帝創造咗呢個宇宙，唔係創造咗呢個世界咁簡單。回教咧亦係相信佢哋嘅真主咧係有創造論，而呢個創造論咧喺美國啊曾經打過幾次大的官司，因为人类呢都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，因为人呢是从动物慢慢呢由一个微生物呢进化成为人，中间经过一个呢而家失去了的联系的情况。但是啲人都相信，咁但系咧喺宗教上就完全唔相信，认为咧系神创造咗宇宙嘅，咁于是乎便有这个宇宙系创造出嚟嘅，定系演化出嚟咧嘅一个争论。咁啊，学校系唔准教嘅，当年咁啊打官司咧，打到咧而家。可以提及进化论啦。咁进化论系咪反宗教呢？我认为呢都有佢嘅味道喺度，因为反宗教嘅味道喺度。咁神秘学嘅推演呢，喺宇宙论里面呢就会研究呢呢个世界上我哋发现到嘅矿石呢，植物呢，动物呢，最后呢最重要就是人，我们以人为中心，价值一切价值的所在，所依所在，所谓有人就感觉就宇宙，亦有人就有神，是这个呢理性人的思考的逻辑来的。但是呢好不好，宗教上不是这样说，宗教上呢有没有人是其次，这个世界就算一个人都没有，全部得植物或动物得矿物，这个世界仍然呢是有一个神，而且一神教呢是只能够有一个神，并无其他的神添，所以就知一神教了。其次呢，第二个范围呢就叫做物权心理。物权心理呢是一个特别的名词。这个名词呢讲到个物字呢，这个物呢就是秘密的物。物权呢是不能够公开，不能够揭露出来的，不能够解释出来的。咁呢个物权嘅心理学呢喺神秘学里面呢占一个非常重要嘅地位。因为呢喺神秘学里面呢相信呢，或者研究呢，未必相信的，研究的，起码研究怀疑呢都是神秘学的重要的因素的。就是究竟为什么会有一些神秘力量呢？譬如这神秘力量，譬如说天眼通。有些人呢事实上真的呢曾经先的试验呢，他是隔了很远一个长距离， 是人的肉眼呢是不能够看得到的。而居然呢他是看穿看到。或者呢有些脈不通風的障礙，在個密室或者一個包裹裏面或者一個盒裏面，居然看到裏面的內容的物體，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真實的現象呢？我嘗試過呢，在幾十年前呢就領悟過一個這樣的經驗。那時候喜歡呢開始玩色中，無啲色呢睇裏面究竟個幾多點數，大家呢就吹牛或者講真實話呢嚟到去猜度。咁我曾經注視咗色中係一個睇唔到裏面內容嘅物體，但我注視咗好耐之後呢，我眼中呢就會發現咗一個黑白嘅影像。黑白影像呢是好像攝影機那樣呢，即是舊時的放映機，眨下眨下，它又好像隔了一個百葉鏈呢來到去看裡面的事物。居然呢我是看到那三粒色側邊的數字，從側邊數字呢来估计它上高向住开出来的数字是多少，是灵验的。那这个呢我不能够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，我不能够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我要透过很长的差不多成五分到十分钟呢的集中注意力呢，然後才開始使到眼睛看到一些閃動，隔住好像隔百葉鏈的形象出現在眼前，而周圍呢是沒有了其他的物體的了。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精神上的主宰的事物呢？我到現在都不清楚，但要經很久、哦、第二，是不是百試百靈呢？又未必，多數而已，又不能夠講話呢完全有一個透視眼。如果隻眼能夠一望望穿個色中，咁我不如去賭場賭囉，賭大細贏金咁滯囉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日呢講到呢個神秘學嘅兩個範圍，後面仲有，下個禮拜呢同大家再續。多謝各位收睇，同埋大家咧嘅資助捐獻，咁下次我哋再傾過嚇。